轰轰轰！君莫笑和韩嫣柔杀着笑歌自若呼啸而过了，高速度的移动下还在对笑歌自若尽可能地做着攻击。两人的技术和配合让同是队友的乔一帆看到都赞叹不已，同时他也注意到君莫笑的攻击很好地帮笑歌自若摆着姿势，让他的视角没办法看到一寸灰这边。这应该算是遮影布的技巧吧，乔一帆心下想着。如此紧张的一刻，他却还是不忘孜孜不倦的观察，无论队友他都在努力从他们身上找到东西来提高自己。而眼下君莫笑对笑歌自若的攻击，乔一帆看来就是遮影布的思路和技巧，只不过通常遮影布是控制角色走位往对方的视角死角里移动，而现在叶修是利用君莫笑的攻击调整笑歌自若的姿势，将一寸灰所在的位置摆在他的视角死角。 原理是那样，不过这个恐怕比遮影布还要难点， 乔一帆如此认为。利用攻击控制别人的角色肯定是比直接操作控制自己的角色要难太多。 接下来该我了， 大赛不忘学习提高的乔一帆可没有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看到君莫笑和韩嫣柔攻击着笑歌自若呼啸而后，他的一寸灰就像是收到了什么指令似的，立即开始了吟唱。鬼神之力在刀锋上流淌着，像水一样忽而滴下，渗入地底，向外绵延。断墙外，轮回追得最快的依旧是吴起的残忍静默。虽然轮回几位已经发现乔一帆的一寸灰忽然不见，但是救援笑歌自若这事儿可不能停，一时间也只好一边追击一边密切留意周围。 还差19步呢， 吴起这心中一直是数着的。残忍静默和对方的距离并不稳定，时而会近点，时而也会被拉开的稍远点，毕竟双方都不是一味赛跑，叶修和唐柔要完成配合，吴起也需要躲避苏沐橙的干扰。没有盯住苏沐橙果然影响很大，轮回现在都深深感受到了，如果不是沐浴成风的火力干扰，他们未必就追不到君莫笑和韩嫣柔。不过情况也不能说很坏，吴起心里倒是有信心，这样紧追不舍导致君莫笑和韩嫣柔对笑歌自若的攻击都有限得很，明显还是可以支撑很长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星星这两位能不能一直保持不失误，这是一个问题。周泽楷的远程策应刚才是失败了，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就到此为止了。再不济的情况，就假设他安文义的小鼠冰凉缠到放不出一枪，那么他就急火把小鼠冰凉干掉，再做策应也完全来得及。再有苏沐橙那边的干扰，轮回也已经准备着手限制了，因为移动力稍逊，被越甩越远的江波涛的无浪继续这样的追击意义实在不大，索性改变了方向，此时已经冲着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去了。苏沐橙给一枪穿云的那一发僵直弹他们都没有察觉，但周泽楷已经告诉他们，这让他们都觉得对苏沐橙安排 BOX1 的战术是多么的有必要，眼下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实在是很不应该。不过轮回也是全没料到星星会有如此胆大的举动，再加上对叶修的手段到底还是颇为忌惮，这才齐朝这端发起冲击。若早知道会弄成这样的竞速，而且星星对此如此训练有素有心得，他们早就做好明确的分工了。像江波涛的无浪，一个魔剑士当然不会来比赛跑了。眼下他们已经及时做出了调整，反应不能说慢，所以心里倒不觉慌乱。只是乔一帆的一寸灰呢？这家伙的突然消失到底还是沦为轮回诸位的一块心病，镇鬼的控制力太强大了，冷不丁的又被这家伙阴一下的话，那可就太伤了。可是虽然心有顾忌，但是此时轮回也根本没办法减速，他们所能做的依旧只有追，继续追。在一寸灰动向不明的状况下，过多的介意也只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已。 在这一点上，轮回的态度倒是挺坚决。吴起的残忍静默秉承了一个刺客在速度上的光荣传统，仿佛离弦之箭，人影一晃就已冲入乔一帆的视角，紧跟着他的速度就慢了下来。怎么回事？吴起稍一愣，立即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残忍静默脚下的土地颜色像是被滴了墨汁似的变得很深，他的举手投足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都忽然变得很沉重。灰阵增加角色负重，从而对角色速度产生全面影响，此时已经静默无声地蔓延开了。君莫笑和韩嫣柔顿时将距离又拉开了一截，残忍静默还只能在灰阵中步履艰难。他缓缓转过脑袋，正看到这边断墙后藏着的一寸灰。吴起发出了消息，通告了全队一寸灰所在的位置，可此时他的残忍静默走出灰阵得有一会儿。江波涛的无浪冲着沐浴成风去了，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倒是解除僵持状态了，可他那位置看不到这墙后的一寸灰，远程自然也很难攻击到。只剩孙翔，只有他的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其实上也被灰阵给圈住了，不过他的位置偏后，此时残忍静默踩在了灰阵的正中，那自然也就意味着身处后方的他距离灰阵的界限要近许多。可是现在他们正是紧咬君莫笑和韩嫣柔的关键时刻，他们急于向前，可是此时他想摆脱这个灰阵所需要的竟然是后退。一叶知秋后退，除此他没有别的选择。残忍静默艰难的一步，同时等着一个技能的冷却，湖光闪。利用这个技能的快速移动力，残忍静默可以快一些摆脱灰阵，但是他看到一寸灰的太刀血纹上鬼神之力又在皑皑聚集，这是仿佛死一般的沉寂降临了。残忍静默刚刚要好的湖光闪的冷却瞬间就灰掉了，静默之阵封印所有技能的镇鬼大招此时被乔一帆毫不吝啬地使出来了。没有速度，没有技能，残忍静默只能慢慢地走着。一叶知秋此时虽然已经从阵中退出，可是想向前他却还得绕过这些鬼阵。君莫笑和韩嫣柔已经越跑越远，他却还要绕过这些鬼阵，还要小心那断墙后面的一寸灰。孙翔此时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可眼下他还面临着一个更艰难的选择，接下来他是该继续追击君莫笑和韩嫣柔，还是先去攻击一下一寸灰呢？不止他纠结，场外观看比赛的职业选手们也就这个问题开始了激烈的讨论。追，距离看起来好远，不知道继续追下去还能不能有什么收获。君莫笑和韩嫣柔此时的位置干脆都跑出了一枪穿云的攻击范围，接下来周泽凯若还想策应这边的话，除非他放弃身边的小鼠冰凉。这个舍弃可有点奢侈，小鼠冰凉生命已经不多了，这时候放弃，结果笑哥自若没救下的话，那可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更大。看一枪穿云此时的举动，周泽凯显然是想彻底解决掉小鼠冰凉，没有他的远程支援，如此距离去追会有作为吗？可是不追，那对方不再这样游走，停下来猛攻的话，二打一击杀一个牧师，那肯定也是效率非凡的。治疗死亡交换，轮回更亏，这是已经有定论的。怎么选好像都对轮回很不利。 但如果可以在这里击杀一寸灰呢？ 有人忽然说。两边拼死治疗，轮回这边再拿下一寸灰，那就是一换二，这个交换无疑是非常划算的。 这恐怕有点难吧？ 李轩说。有关乔一帆和一寸灰，他总是特别有发言权，他作为一个镇鬼高手，太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 我就知道。 看着场上乔一帆的应对，李轩连连点头。一寸灰走出来了， 位置已经暴露，躲在墙后也没多大意义。此时的他从墙后走出，不止吴起能看到，孙翔现在想攻击他的话，也完全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一寸灰站在他的鬼阵里。鬼阵的意义不只是针对对方的控制和限制，对己方有刀魂这种加强力量和智力的强化鬼阵，但是这些个攻击控制对方的鬼阵，对于己方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很强力的保护？有很多近战职业的玩家都十分痛恨阵鬼，甚至有极端点认为阵鬼是 bug。因为当阵鬼将鬼阵铺开，而他自己踏着自己的鬼阵一路向前时，他们这些需要贴身近战的职业根本就没得打。怎么打？进入到看不到的暗阵去攻击对方，还是进入到增加负重的灰阵，还是说选择没有技能可以用的静默之阵？都不能。所以孙翔此时竟然只能恨恨地看着。对付阵鬼，近战职业不是没有手段，但显然是需要相当耐心的打法。而此时的轮回最缺的就是时间。在这儿和乔一帆慢慢周旋，转头那边叶修、唐柔解决笑歌自若，很快就回原了。 如果江波涛还在的话，王杰西说。 江波涛还在，吴浪就在。魔剑士攻击距离不算远程，算是中距离，但是终归不需要贴上身，不至于像近战职业这样需要耐心周旋。而且多一人的战力，此时轮回想击杀一寸灰就多一分效率，他们可以果断放弃笑歌自若，抢杀一寸灰，制造出一换二的局面了。但是很遗憾，江波涛不在。